那今天是星期二，有时候在星期二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说一说音乐风景，或者说音乐是融合自然中的一些话题和音乐。那在这里呢，音乐不是唯一，但是一切都与音乐和自然的融合。那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融合着匈牙利民间音乐的一些音乐。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大家听了我在为6月3号的我们的活动“乐享四季”的第八场音乐会法国甜蜜意古乐团有一个片花的介绍。其实呢，这场音乐会呢主要是介绍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那时候的音乐特点。文艺复兴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特点和时代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强调的是宗教的圣咏，是一种严肃的，或者说禁锢了人们生活的很多的音乐和内容，包括艺术。而巴洛克时期是到了一个音乐史上我们听到的，如果说是音乐听到有记录的音乐的时候，是从巴洛克很多是开始的。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包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我们听的却不多。文艺复兴时期其实突破了中世纪时期的对人们的禁锢，而那时候的音乐呢是以极尽为主，也是以歌唱性的，与歌词的抑扬顿挫有关系。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情歌和舞曲。 Prese, quella crudele che di querele vaga e di pianti schernia gli amanti vaga e di pianti schernia gli amanti quel cor superbo langue sospira quel viso acerbo pietate smira fatti due fiumi che crudi lumi pur vesan for pianto d'amor Desert for the unborn.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情歌和舞曲，是不是听到这里开始觉得很有意思呢？那这次呢，和我们合作的来自于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是由长笛演奏家德尼莱赞达德尔创建的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那虽然他们是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演奏的也有一些法国时期和意大利时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个乐团呢，成立于1989年，属于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堡，还有就是卢瓦河谷中央大区，致力于呢重新发掘那些被莱昂纳多·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以及弗朗索瓦一世欣赏及喜爱的音乐。可以说20多年来，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也通过戏剧还有舞蹈演员的加入，不断的更新艺术的形式，不仅呢还登上了法国多地的歌剧院、艺术节和国家级的大舞台，还有前往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演出。所以我相信这次大家听到的这个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同我们以往听到的绝对都不一样。那这个乐团呢，是在6月3号的下午，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那这是我们的乐享四季第八场音乐会，在台上呢共有4位演员，在台上3位乐手和1位女高音。可能说，哎呀，那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实包括很多的歌谣都是那时候传下来的，包括像我们知道的英国的绿袖子，这些作品也都是很久远了，甚至比大部分古典时期的音乐还要久远。那接下来呢，带来一曲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他们将要上演的曲目，我们来欣赏。 Si je ne vois mes amours toutes les nuits, ton pensée me fait amour dormir depuis. Si je ne vois mes amours toutes les nuits, comment parlerai-je à vous d'un franc cœur roux? Vous y parlerez aussi, mon ami doux. Ton pensée me fait amour dormir depuis. Si je ne vois mes amoursFor me. 交流，特别想问大家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过两天呢，我想安排一期，比如说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包括像勃艮第乐派呀，还有尼德兰乐派呀等等这些，好不好呢？那之所以我们聆听这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也是因为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的第八场音乐会即将开演了，演出的时间是6月3号的下午4点钟，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这场叫做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哎，很多朋友可能会念，刚才我昨天我记得也说过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那就错了，这个句逗就错了，不是甜蜜意古，而是甜蜜意，甜蜜的回忆，古乐团。文艺复兴时期一直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浪漫和羡慕的一个时代，那时候的艺术文化极图兴盛，而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呢也是这样，像达芬奇呀、米开朗基罗呀、弗朗索瓦呀，这些杰出的代表，那我们可以欣赏到那个时期的一些音乐特点和风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其实音乐和其他的人文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就像所有的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一样，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来看看大家的签到，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签到，像鹏程啊、秋水风神啊、橘子先生啊，但是我说了以后我们的签到改改方式，不止说我到了，还要说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啊，或者听到这些音乐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看怪哉虫就说了，说跟我们的民间音乐很类似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简单淳朴直接。是啊，当有了民族音乐的特点的时候，就是更是这样鲜明了。因为想想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要突破了中世纪的盛咏，一下子就感觉到所有的这些情感会出来一些了，而音乐呢也慢慢的有一些主调的特点了。秀杰说了别具一格的感觉，啊，青云飘然说了好啊，可以听听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这意思吗？打开眼界。来看看一般的各位好朋友，艾朵尔说了，说今天天气非常不错。没错呀，天高云淡，透过窗外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山，点一杯咖啡，戴上耳机，美美的欣赏古典也流行。谢谢颖儿说了，其实没有签到并没有忘记收听广播，因为更多的时候是被音乐深深的感染着而忘记签到了。其实也不用大家每期都是听着一定要签到，我只是觉得当你听到这些音乐有一种文字的感染力的时候，就可以说说你心中的想法了。种音乐的形式吧，等到下一种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音乐无论时代，音乐也都是相通的。这首曲子大家一定很熟悉，草原骑兵。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音乐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呢？来看看，轻云飘然说：“今天多蓝的天，多清新的音乐，多美好的生活。”庞崇也说：“蓝天白云，听到音乐的感觉就像是奔驰在广阔的草原上。”德雪庸也说：“好清新的感觉，是指刚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呢，还是指这首《草原骑兵》呢？”其实听到这些音乐，你就发现欧洲的音乐，包括不论是东欧、西欧，这些音乐其实音乐风格也都还是相通的。刚才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其实在传统的西方音乐历史中，表示15、16世纪这段时期的音乐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种文艺复兴运动我们都知道形成了古希腊文化以后的欧洲文化的第二个高峰，在音乐上真的是突破了中世纪的那些音乐从宗教转向了崇尚理性和追求人性的发展。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也可以我们听到强调直接可感的人的心境情感的表达，与具有神秘抽象禁锢的情感的中世纪音乐艺术风尚相对立。就好像是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游吟歌手、游吟诗人，包括那些歌谣也是盛行在那个时期，歌唱性的歌词是抑扬顿挫的。今天我们听到不同的音乐的风格，会觉得哎，音乐其实就是这样顺着历史的发展，但是它有相通的地方。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音乐就是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心远走高飞，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音乐也带来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流行。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中青旅遨游放假啦！6月8日至30日，下载遨游旅行 APP 报名指定线路，立减高至3600元。老欧洲新玩法，带娃学跳宫廷舞，俄罗斯观赛 Club Med 一价全包，更有全球海岛旅拍，全家人的暑假一起遨游世界吧！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你喜欢这样的音乐吗？我看到有朋友说了，悠扬而美妙的琴声比较有时代特色。那你说的时代特色是什么时代呢？反正当我一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一下子吸引了我。它和古典音乐，和现代的音乐，和刚才我们听到的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绝对都不同。所以考考大家，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音乐？鹏鹏好厉害呀。鹏鹏说了，感觉像是上世纪三十年在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音乐，真的是知音。是的，确实是有关系。还记得在上周三为大家介绍过管弦乐队的在录制电影音乐的时候怎么录制，其中我讲了一位电影音乐大师，第一代的电影音乐大师科恩·古尔德。他创作的电影音乐当时录制的时候是靠着自己来听还有看时间来指挥，现场指挥乐队来看着时间上面有大屏幕，然后来进行这样的录制的。那我说到的就是此时听到的这位作曲家科恩·古尔德。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他的这部作品当中呢，是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上次也介绍过，科恩·古尔德是美籍奥地利作曲家，这首作品创作于1945年夏天，乐谱呢提献给的是马勒维尔费勒，这是马勒的遗孀，后来与作家费尔维尔费尔来结婚了，所以呢这首作品是献给他的。由于哈菲茨在1947年2月15号在圣路易斯举行了首演这首作品，后来呢我们听过有很多的版本，像有安妮索菲穆特的，还有沙哈姆的。因为这首作品的录音版本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听来听去还是觉得哈菲茨他的音乐真的只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这首作品也是选自科恩·古尔德的一些电影当中的选曲。第一乐章呢选自电影《锦绣山河》，1939年的电影，音乐中呢有电影的主题。而第二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浪漫曲的乐章，那第二段的乐章呢是选自为电影1936年的《风流世家》 所创作的音乐，这也是科恩古尔德自己的作品。上次节目也讲过，科恩古尔德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学生，很厉害哦，而且跟马勒也有关系，所以他的音乐也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有着那个时代的电影音乐的特点，也有着包括像理查施特劳斯啊这种古典音乐的顺延下来的音乐特点，所以再加上那个时代的 Hafiz 就是由他来首演的，所以这首作品完整地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的特点。中间就是有风景的，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人文山水，这是一片游走的音乐风景，在梦和旅程之间，音乐中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当他们相遇的时候碰撞，并且在你的脑海中产生新的音乐风景。